说话。 嘿，八七六的北京文艺广播的小伙伴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在2008年每天中午11点为您放送的音乐脱口秀节目《好歌会说话》。各位好，我是英超，欢迎收听。如果说在华语乐团当中挑出一个实力最强的歌手，很多人都会觉得难以选择，但是呢，大部分人还是会想起汪峰和内地乐坛的半壁江山。那么起初呢，这种说法出自于汪峰工作室的一篇文章感情是自己推的后来呢，被很多网友拿来调侃说，这个把这个当成一个事儿来说了但是呢，不可否定的是，汪峰近些年的作品质量确实还不错。虽然说早些年他呢也饱受质疑，但是在2009年发行了一张专辑，具有非常有意义的回归性质的《信仰在空中飘荡》。那么在这张专辑之后呢，他的作品的质疑声就是越来越小了。而且呢，相信这个网上让我们广大网友津津乐道、热血沸腾的，应该就是一大堆关于汪峰老师在现场出车祸的集锦吧。哎妈，那叫一个酸爽啊，那破音儿破的都觉得好像不是汪峰了，那是一个模仿秀吧。好了，那么最近呢，新的某卫视的综艺节目《我是歌手》2018年的这个近期敲定了歌手的名单，汪峰老师的名字是赫然在内。那么呢，他会在这样的综艺节目当中表现如何，我们还拭目以待啊，会不会出现让酸爽的画面呢？我们不知道啊，开玩笑，还是我们要祝福汪峰老师的。那么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就要跟大家重温的是汪峰的专辑《信仰在空中飘荡》。那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关于汪峰，你最想说的是什么？几种方式：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荔枝 FM 找到深海呢，就是我了。最后呢，依然是向大家征集招募各位的翻唱大作发送到好歌会说话876@163.com 就可以啦，期待你最牛的声音。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在这张专辑当中呢，有一首歌名字呢特别的现实，特扎人心啊，就叫《名利场》。词儿呢写的也超级现实，比如说在第二段歌词当中就有这么几句：要装就要装的像样，明星和乞丐不一样，要控制好你的表情，要表现出你的善良，愤怒时要保持微笑，得意时要体现悲伤，你是穷苦人的偶像，别打碎他们的幻想，是吧？这几句词儿呢写的是挺现实的。那么这样一首歌放在这张专辑的开头，也明确了整体专辑的整体基调，就是一个中年男人告别青春进入主流社会，面对现实的一个真实感受。但是呢，说的简单做的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说我们用上吃奶的力气去学习这个社会的规则和为人相处之道的时候，突然间我们有一天发现，在我们身边的很多人从小好像人家就会这个，比如说什么察言观色啊，举手投足超级有分寸呢，不管到哪儿都人见人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呀，是不是？什么情况？所以说后来呢，我们可能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似乎也是一个技能，而且这个技能好像也需要天赋。所以说呢，这个名利场，其实谁又能说得清楚呢？听歌吧，名利场。 三件，身后是追赶一尖叫，就想把你。 不再辉煌这个亮丽，你曾鄙视的小粉丝会歌里做了你的交易，那些的你叫骄傲吗？那些的你叫伪装吗？明知就像能够帮助，谁知道是谁的开始输，只是每一个人都知道花钱并不想要掉下来，当所有的浮华被打碎，这只是个废物问题而的迷离障， 说不清楚的名利场，五光十色的名利场，好吧，来自汪峰。东皇太一跟我说了，不和你互动了，马上就要开车了哈，好吧，听歌就好，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哈。不过呢，话说您这是什么上班节奏？十一点了才上班吧？难道是？苍山夜雨说最想说的一话就是我要上头条，好吧。呵呵，全世界静静的叹气在微博上给我留言说，信仰在空中飘荡是一张非常优秀的专辑，表达了很多对于老汪、对于社会、对于生活的渴望还有看法。专辑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光明这首歌，这是老汪大部分演唱会的最后一首歌，唱出了一个人对于未来的渴望和执着，即使路途再艰辛，我们也一直走下去，这就是老汪音乐里一直带给人们的梦想和力量。相比于这样的很现实的名利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比较辛苦，觉得好像似乎是玩不转的感觉，所以呢，相对于这个歌呢，可能更多朋友会更愿意接受无奈当中略带悲伤的感觉来演绎的这首《春天里》，包括我也是，这首歌呢基本上是去 K 歌的时候必点的，唱不上无所谓，使劲喊开心就好。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没有他，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就愿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还记得那些寂寞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冒起胡须，没有情人节，没有礼物，没有我的可爱的小公主，可我觉得一切没那么糟，虽然我只有对爱的幻想，在清晨，在夜晚，在风中唱着那 拉满了春天，依然像那时温暖的模样。我剪去长发，留起了胡须，曾经的苦痛都随风而去，可我感觉却是那么悲伤。岁月留给我更深的迷惘，在这阳光明媚的春天里，我的眼泪忍不住的流淌。也许有一天我老不所依，起码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 春天里，来自汪峰。那么在这首歌发行之前呢，很多人对于汪峰表示了失望，因为什么呢？从他唱了这个飞得更高，成为了各大晚会的这样的宠儿之后呢，一些汪峰早期的歌迷就觉得，哎，发现汪峰身上的这样的人文气质好像已经一去不返，很多人就开始怀念最早的《鲍家街》，怀念最早的《花火》等等这些专辑。但是呢，在这首《春天里》当中又让人觉得眼前一亮，所以说真诚的回忆和反思还是非常非常容易引起所有人的共鸣的。毕竟当年听《鲍家街》的那些迷茫的少年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基本上都和汪峰一样，也都过了而立之年，那面对生活的压力和难题呢，和汪峰歌中唱的那样非常的非常的相似。不过呢，不管生活纵然虐我们千百遍，该属于我们的光明和未来还是会终归按时到来，它可能会迟到，但必须出现。所以说在没来之前呢，我们不要轻易的盖棺定论，有的时候这仅仅是在磨练我们的耐心罢了，是吧？多大点事儿啊。 警察封了你双的屋檐，当这句草化作深秋的露水，我用固执的枯藤做成行囊，走向了那布满荆棘的大象。当大地铺满了悲戚的落叶，当杜鹃花化作远空的雾霭，祝福我吧，我最思念的亲人，那就是我向你告别的善意。也许迷途的惆怅追随我的脚步，可我相信未来会给我一双梦想的翅膀，虽然失败的苦痛已让我遍体鳞伤，可我坚信光明就在远方。 灰烬查封了凝霜的无限，当这句早化作深秋的露水，我用固执的苦痛做成行囊，走向了那布满荆棘的大厦。也许等着了迷茫会扯碎我的手臂，可我相信未来会给我一双梦想的翅膀。 光明来自汪峰，这里是北京网运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音乐脱口秀节目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的继续锁定收听。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汪峰的个人专辑信仰在空中飘荡，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关于汪峰你最想说的是什么。几种方式来找到我，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新浪微博找到殷小超，或者是荔枝 FM 找到深海，那就是我了。那么我们的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换一个感觉和情绪，来一首这张专辑当中比较温柔的歌，当我想你的时候。那么在下半时段节目当中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待会儿见。 那一天我漫步在夕阳下，看见一对恋人相互依偎，那一刻往事涌上心头，刹那间我泪如雨下。昨夜我静在绿雨中，望着街对面一动不动，那一刻仿佛回到从前，不由得我已泪流满面。至少有十年曾流泪，至少有十首歌陪我安慰，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哭泣。当我想你的时候，生命就像是一场告别，从起点对一结束再见。你拥有的仅仅是伤痕，

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二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四级，最低气温零下六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好的，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继续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那么今天呢，我们在经典唱片秀这个板块当中，要来跟大家重温的就是汪峰的《信仰在空中飘荡》这张专辑。那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是关于汪峰，你最想说的是什么？几种方式可以来找到我，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新浪微博关注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荔枝 FM 找到深海，那就是我们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微博上的朋友给我们留言哈，红三九二说了，哈哈，上不上头条多大点事儿啊。哎，别说这个，没准我们节目一拖他就又上了啊。可能就说了，我个人比较喜欢汪峰的存在，怒放的生命，北京北京和当我想你的时候，他的歌都唱出了我们这个年纪在青春道路上的心情，他的大部分音乐都能引起我们的共鸣。以前喜欢一首歌只是因为旋律的好听，后来爱一首歌是因为被歌词打动了。Feel 与生俱来，他说在这个口水歌泛滥的年代，有这样一位认真做音乐的音乐人真的是弥足珍贵啊。确实汪峰之前呢，他也经常说过哈，他说上了年纪没点感怀是玩不了摇滚乐的。说来也巧哈，这个周末我看了大鹏的这个缝纫机乐队这个电影，虽然说很有特点，但是呢说不上好坏，不过呢戳我心的却是电影里面一众摇滚老炮，但可悲的是好些人我只是记得他们十几年前的样子，出现在电影里特别是最后一一来介绍他们名字的时候，我几乎一个都没认出来。想当年我也是摇滚乐热血呐喊者之一啊，突然间觉得好像有一些淡淡的忧伤啊。哎呀，不过也是阴差阳错，之前早定好的这个选题今天就是说汪峰哈，他也是当年我最爱的乐队和声音之一，尤其是他之前的花火那张专辑，可以说每一首歌的每一个音节和编排的位置我都能够记住。好吧，都已经是过往云烟了哈。前两天呢，我跟我的编辑小杜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诶，汪峰现在有一些歌的歌词我不太懂，比如说他的这个空空如也当中有几句话就觉得不明白，说在我坚硬的肉下面空空如也，他是说后来到网上一搜才知道，原来坚硬的肉指的就是自己的身体和躯壳。其实呢我觉得这话呢挺好理解的，我觉得这不就是在说我们只有看似鲜活的血肉之躯，但是却找不到可以安放灵魂的立锥之地吗？那么您的理解又是什么呢？ 在每个洒满阳光的早晨，我都拎着背包走上街道，皮鞋敲着路边嘎嘎作响，发型新颖而且外套限量， 我和大整夜的爱抚缠绵，自信心都散落的床边，他说感觉我就在他里面，我却感觉我迷失在荒野。 空空如也来自汪峰，很多人呢都写过关于这个母亲的歌曲，那么汪峰呢也是不仅写过一首，之前在花火专辑当中呢他就写了一首妈妈哈，但是那首歌呢怎么说就听起来特别的支离破碎，特别就像是一个这个很无助的孩子在寻找妈妈倾诉啊这样的一个感觉。后来呢在这个专辑夕阳在空中飘荡当中呢，汪峰又写了一首叫母亲，不过呢他也没有直接去写任何的对话或者说是往事什么东西呢，而是仅仅的在讲述母亲在他的生命当中所代表的意义。所以说呢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母亲跟当年的妈妈有什么不一样。 你是否还在我身边看着我，我思念的母亲，哦，默默的默默的，像一轮柔美的月亮，生命一直是这样，充满谎言和血迹，你应该早点告诉我，应该早点告诉我。 每当我在路上停下脚步，望着天空我都会看到你。每当我从荒芜的梦中惊醒，流着眼泪我都能感觉到你。每当我在路上停下脚步，望着天空我都会看到你。每当我从荒芜的梦中惊醒，流着眼泪我都能感觉到你，我思念的母亲。窗前等着我，我思念的母亲。哦，默默的，默默的，像一个挺拔的杨树，生命一直是这样，充满恐惧和委屈。你应该早点告诉我，应该早点告诉我。每当我在路上停下脚步，望着天空我都会看到你。每当我从荒芜的梦中惊醒，流着眼泪我都能感觉到你。每当我在路上停下脚步，望着天空我都会看到你。每当我从荒芜的梦中惊醒，我都会流着泪感觉着你，我思念的母亲。 母亲来自汪峰，出自他的《信仰在空中飘荡》这张专辑当中。那么当初呢，在做这个专辑的时候，汪峰的野心还是相当的大的，因为那个时候呢，他的想法很纯粹，很纯粹哈。他就说，我就是要做一张非常纯正的摇滚唱片。但是呢，这样的想法是非常有风险的哈，因为呢，有些朋友这是不太能接受这个特别吵的音乐。就连我灌这些歌的时候就能看到这个波形，哇，非常的饱满，我需要这个做这个声调啊声音的大小的处理之后才能灌进这个曲库当中。不过呢，汪峰也相当有信心，他说了，如果音乐做得足够好，歌词写得足够精彩，听众只会有尖锐的感觉，其实不会有厌烦的感觉，所以说内容还是很重要的。哎，那么听到这句话呢，作为一个传统媒体的主持人呢，我还是很有共鸣的哈。这跟我们这个面临这个现状也是一样的，内容为王很重要。那么呢，这张专辑的成绩也确实印证了汪峰的这句话。发行之后呢，受到了很多很多歌迷的喜爱和肯定，而且呢，还获得了很多国内音乐类的奖项。我们来继续分享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如果风不再吹》。 惜我不会哭，直到坚强对像块石头，我绝不会放弃希望，梦想永远在我心里。如果有一天我深陷苦难，如同暴雨中的小草， 如果风不再吹，来自汪峰啊。这个突然间想到了哥哥张国荣的《风继续吹》哈、啊，有些歌的歌名字还是很有意思，听起来就是对着干的哈。但是这个很多情绪跟感觉其实呢还是比较接近的。好了，我们说回这张专辑当中，听起来都是很闹的一些、很重的一些歌曲哈。但是呢，其实还是有一些让人感觉到很温馨的歌曲，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你是我心爱的姑娘》。相信哈，这首歌已经被很多的朋友用来表达对于心上人的爱情了，是不是呢？但是呢，这首歌是汪峰写给自己姑娘的哈，不用觉得尴尬，因为这事儿我也干过哈。不过呢，也不怪我们，对不对？这歌词当中写的也不明确，是吧？太容易让人直接联想到爱情了，用它来表达爱情，觉得还是蛮合适的吧。 下任何诺言，也从不会为一个人如此心碎。而现在我可以敞开我的内心，你是我唯一真心爱过的姑娘。可突然有一天，你离开了这里。 带走了整个世界，没留一片云。从此我就像抽离麦芒的荆轲，在那疾风苦雨中荒野彷徨。但是希望你明白，我就在你身旁，无论你在多远的地方。即使你变了模样，即使你把我遗忘，你永远都是我心爱的姑娘。 如果说问到我今天互动话题我会说什么，我的回答就是，从晚安北京到北京北京，从美丽世界的孤儿再到存在，汪峰老了，我们也变了，可是呢他还在唱，我们还在一如当年的在听吗？可能你当年没听，现在更爱听了，也许现在的你再不听他的歌了，但是呢汪峰还在那儿，既有当年的那首青春，也有现在的这一首再见青春。那今天我们的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呢，就来分享这首《再见青春》。这里是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那么跟大家也是做一个预告，明天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推出《我是歌手》2018年选手之一张韶涵专辑。那么在今天晚上10点钟呢，今晚我们说电影，继续来为大家送上的是回顾科幻电影史上最伟大的经典系列《星球大战》系列。那么今天晚上我们来跟大家带来的是由乔治·卢卡斯执导、连姆·尼森、伊万·麦克克雷格和娜塔莉·波特曼联袂主演的《星球大战》第一部《魅影危机》。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我是英超，明儿个见。 在梦碎的黎明出发，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再见青春永恒的迷惘。余晖从记忆的指尖滑落，带着雪中漫舞的清凉，带着风中悲鸣的草帽，从燃烧的风中滑落。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再见青春永远的故乡，再见青春，再见灿烂的忧伤，再见青春永恒的迷惘。我曾随迷失的航船沉没，陷入璀璨虚空的碎梦，沉入乱雨冰封的深谷，随烂漫的星君沉默。